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日军为什么要归大屯？现今的东北农村里为什么仍然有壕沟与铁丝网？ 这是日本关东军组织修建的，老百姓当年把他们叫大屯。 为了断绝东北抗联部队与百姓的联系，日军无所不用其极，手段残忍。 猪是关在猪圈里的，老百姓当时把这样的地方叫做人圈。 面对日军的层层围剿，抗联部队能否突出重围？档案东北抗日联军系列之血战岁月。 在今天的东北农村，有时候还能看到这样布局方方正正的村落，在有些村庄的周围还有深深的壕沟和围墙的痕迹。60多年前，像这样的村落遍布在东北农村广大的地区，当时他们的名字叫做集团部落。集团部落的周围不光是有深沟和围墙，有的还有铁丝网，还有岗楼，进出口有日本兵荷枪实弹的把守。当然，这是日本关东军组织修建的，老百姓当年把他们叫大屯儿。那么，日本人为什么要修这些大屯呢？老百姓的民房周围为什么会有壕沟和铁丝网呢？当时的东北地广人稀，三三两两的农户猎户遍布在田野山川。别看他们不扎堆儿，抗联活动和生存的支点靠的就是他们。以杨靖宇为首的东北抗联部队能够长时间在黑土地上和日军周旋，离开了东北老百姓的支援，那是根本不可以想象的。所以如何切断抗联和老百姓的联系，就成了日本侵略者非常头疼的一件事儿。1934年，为了彻底清除东北抗日联军，断绝抗联部队与百姓之间的联系，来达到饿死、冻死抗联的目的，日本侵略者在广大东北农村制定并实施了集团部落建设计划。所谓集团部落计划，就是把三三两两彼此分散的农户猎户强行集中到特定区域，实行统一管理，东北人称为归大屯儿。这是当年日本关东军从飞机上拍下的集团部落照片。从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集团部落就是一个缩小的城堡。这些集团部落长宽200米，外有土墙、壕沟和铁丝网，四角有炮楼，城内有十字形道路，把城内分为4个区域，共100户。屯子中央设有警察所和警备队，监控百姓的同时还警戒着抗联部队的进攻。集团部落成了百姓集中营与军事堡垒的集合物。这张照片就是当时南满的碾子沟部落，在部落的入口上面还有岗哨。按照日本人的规定，凡是在集团部落里边，村民夜里睡觉不许关门，而且在部落里面不许扎堆聊天。如果一堆人凑在一起，那他们就会认为你们是在结伙反满抗日，那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村民在这样的地方完全没有人身自由，而且生命随时会受到威胁。猪是关在猪圈里的，老百姓当时把这样的地方叫做人圈。在集团部落中，粮食被日军收缴统一分配，实行严格的粮食定量，让老百姓离开了原有的土地，等于断了老百姓的生路。这样的部落老百姓当然不愿意去。这样 集团部落计划遭到了很多村民的反对。对于反抗者，日军一律实行集体抓捕和枪杀。三光政策在东北开始肆虐。这是一组日本关东军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记录了不愿意迁入集团部落的农户被烧杀的场景。一个个原本人丁兴旺的村镇就这样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下消失了。到了1936年以后，这种集团部落遍布东北全境。集团部落的形式有的还不一样，一般是修上高墙、挖上壕沟，但有的是装上木栅栏，就像照片上这个一样，同样的出不来。我们来听听抗联老战士庄凤对当时是怎么回忆的。 就把你山里这零散的户都被在屯子里头修的大墙挺高，修上门砍起来，大墙的外边还挖上了壕沟，叫你抗联进不来，重兵把守，老百姓你也不容易出去给抗联再接触支援抗联。 把老百姓监管到这种地步，关进了人圈，日本人还是觉得不够。1936年初，关东军司令部又发布了第778号命令，名为三年治安肃正计划。肃正是日文汉字，意思就是清剿。日本人的算盘是切断抗联和老百姓的联系，经济封锁，再加上军事围剿，这样就可以把抗联彻底剿灭在东北的山林里边。而搞出这个计划的是一个日本军人，他的名字叫佐佐木道一。佐佐木道一，日本陆军少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早年曾在中国的华北和华南地区从事谍报活动。1927年3月在南京出任日本与中华民国政府的联络官，五年后由日本第九师团参谋长升任为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并一手主持策划了满洲国三年治安肃正计划。治安肃正计划制定以后，日军加大了对抗联部队的讨伐力度与讨伐频率，一步步压缩东北抗联部队的活动空间，企图在最短的时间内彻底肃清抗日力量。与此同时，从1938年起连续三年，每年到8月中旬，在抗联活动集中的通化地区，日军强迫农民提前收割庄稼，并对居民粮食集中收缴，限量配给，以期断绝抗联粮道，实行饥饿政策。除此之外，日军还把靠近山区的所有房屋草棚全部烧光，让和老百姓保持密切联系的抗联部队没有吃没有住。 在野兽出没的东北森林，手握钢枪的战士却为什么被活活饿死？ 枪声能够穿过森林，在荒山野岭传得很远，很可能会招来日军的追捕和围剿。 饿了能吃草根吞棉絮，寒冷却让抗联战士无处可藏， 看到大树就以为是火堆，上去死死抱住不放，人都被冻傻了。 打鸡养送粮食，看抗联将士、东北民众如何与日本关东军斗智斗勇， 放在事先约好的地方等抗联的人来取。 档案正在揭秘。1931年9月18日，沈阳东北军北大营西南方向突然响起爆炸声， 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就这么发生了。 有枪有炮，有兵有将，东北三省却为何顷刻沦陷？ 东北人那14年亡国奴的日子， 日本军国主义原本想以东北为基地进一步侵占全中国，在这里却遇到了最为坚强的抵抗， 牵制了日军十几万精锐部队不得南下入关，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东北抗联将士如何在白山黑水间与日军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档案栏目以沈阳军区作家张正龙力作《血冷血热》为蓝本，制作系列节目《东北抗日联军》，作家走访近百名抗日老兵，历时20年心血，档案搜寻珍贵档案和文献，精心制作，推出5集系列节目《东北抗日联军》。 我们这里有一份日本宪兵队的文件，来看一下。就是他，这是机密，也就是绝密。 关线作命第53号，关东军宪兵作战命令第53号，里面是这样的内容：关东宪兵队命令8月27日午后4时与新京宪兵队司令部齐齐哈尔宪兵队长为治安工作要员。这份命令有点奇怪啊，不过是给齐齐哈尔的宪兵队长配了两个宪兵，可是这就足见日军对治安肃正计划的重视。他的签署人是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东条少将。东条少将谁呀？就是后来日本的第40任首相东条英机。日本人搞出了这么一个集团部落计划，在东北大地上造成了大量的无人区，这些区域是日军对抗联坚壁清野的封锁区，但反过来他们也成了抗联伏击打击日军的有利场所。1937年7月15号，第一陆军总司令杨靖宇安插在清原县城的内线得到一个情报，日军冈田少佐、坂本大卫等人第二天要乘车去新京巡视防务，途中要经过七道河子的东松木岭。杨靖宇立刻把情报及战斗命令传给正在这附近活动的一军三师政委周建华。第二天早上，等周建华率领三十人的小分队连夜赶到东松木岭的时候，路上赫然印着两道新鲜的轮胎印，冈田和坂本已经过去了。 日军吃了太多的游击战的苦头，打怕了，冈田少佐和坂本大卫连夜就出发了。不过没关系，有去就有回，周建华决定守株待兔，在原地打他们的伏击。我们来看看东松木岭地区的地形图，看看周建华在这里打伏击成功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这里是七道河子东松木岭，位置在新京与清原县之间，曾经零星住过几户人家，后来因为归屯都搬走了，只剩下了几个被烧毁的破屋烂框。两边是高山，一条公路正好从山沟中央延伸经过。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周建华命令战士把东松木岭5公里左右的公路两端卡住，并且把过往的行人一律带到一座破庙里面，以防伏击的消息泄露。而抗联战士就在几间被烧毁的破屋子里休息，岭上和周围制高点都布上了哨兵， 一切布置妥当，就等猎物现身。 第二天上午9点左右，日军汽车沿着南边弯曲的山路驰来，车头挂着一面日本旗，这就是冈田少佐的车。然而就在抗联战士们高兴时，冈田的车停了下来，日军一个个跳下车，端着枪呈散兵线搜索前进。 怎么回事？难道说抗联打埋伏的事儿走漏了风声？正当战士们开始紧张起来的时候，只见冈田一挥手，哇啦哇啦几句话，日本兵又都回到了车上，继续朝前面开过来。原来但凡碰上这样的地形，日本人都有所提防，他们总是想把情况摸清楚之后再上路。其实冈田看来看去不过是给自己一点心理安慰罢了，因为七月份的东北到处郁郁葱葱，拿着望远镜看过去，除了一片树林之外，后边藏着什么根本就看不见。 冈田看了一圈后没发现什么异动，又回到车上，把车速降慢，边提防边行进。周建华率领抗联官兵隐蔽在山脚，山上的观察哨不断报告着敌情。当日军进入包围圈后，周建华一声虎吼，打，30支长短枪同时开火，司机顷刻毙命，汽车歪歪扭扭地停下，东松木岭下顿时硝烟四起，枪声就像除夕夜的鞭炮声，乱作一团。车上日军死的伤的，活着的也蒙头转向，有的在车上寻找目标，有的跳下车抵抗，有的一枪未放就被击毙。 19个日军只跑掉一个，还被打掉了下巴。冈田大佐和其他的日军都这样稀里糊涂地见了上帝。这次战斗缴获了一挺机枪、一个掷弹筒、长短枪16支、战刀6把、 另外还有一些弹药、军用地图、望远镜等。打了胜仗，战士们当然很高兴，但是他们更希望得到的是粮食。 日军为什么要归大屯？现今的东北农村里为什么仍然有壕沟与铁丝网？ 这是日本关东军组织修建的，老百姓当年把他们叫大屯。 为了断绝东北抗联部队与百姓的联系，日军无所不用其极，手段残忍。 猪是关在猪圈里的，老百姓当时把这样的地方叫做人圈。 面对日军的层层围剿，抗联部队能否突出重围？档案东北抗日联军系列之血战岁月。1931年9月18日，沈阳东北军北大业路西南方向突然响起爆炸声， 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就这么发生了。 有枪有炮，有兵有将，东北三省却为何顷刻沦陷？ 东北人那14年亡国奴的日子， 日本军国主义原本想以东北为基地进一步侵占全中国，在这里却遇到了最为坚强的抵抗， 牵制了日军十几万精锐部队不得南下入关，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东北抗联将士如何在白山黑水间与日军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档案栏目以沈阳军区作家张正龙力作《血冷血热》为蓝本，制作系列节目《东北抗日联军》，作家走访近百名抗日老兵，历时20年心血，档案搜寻珍贵档案和文献，精心制作，推出5集系列节目《东北抗日联军》。 然而，抗联最大的困难是在冬天，不是在夏天。因为在夏天，吃的东西种类比较多，也比较好找。哪怕没有了老百姓的支援，抗联也不至于饿死人。但是到了冬天，东北大地上千里冰封，万物凋零，食物成了抗联最要紧的问题。有时候饿了几天的抗联战士能吃到两小碗槽子就算是幸运的，有时候粮食吃完了，战士们饿极了就从棉袄破口的地方扯点棉絮往肚子里咽，碰到过年的当口，就连补棉袄的老羊皮也拿出来每人一小块熬了汤喝个精光，弄来的粮食不许淘米，抓到的鱼不开膛，直接放到锅里煮。对抗联部队战士来说，一切能吃的都是食物。有的战士眼睛都饿塌了，只剩下一把骨头，走起路来都直打晃。打伏击的时候呢，大概瞄得差不多了，就得赶紧搂火。搂火是东北话，就是开枪的意思。为什么呢？你啊，要是想多瞄一会儿，那就眼冒金星，天旋地转，什么都看不清了。日本人一跑，你的仗也就白打了。前面我们说过，1936年是一个分界线。36年之前打日本人是为了把侵略者赶跑，36年之后呢，除了打日本人还有另外一个任务，那就是补充给养。抗联战士们说这种战斗叫打给养。1938年冬，有情报说日军要往七虎临河的日军驻地运送一大批给养。第七军政委王晓明得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他就把团里平时省吃俭用的食物都搬了出来，让很久没吃过饱饭的战士们好好的吃了一顿，准备打仗。然后半夜带着七军补给团向日军驻地进发，守敌是日军的一个骑兵小队，王晓明派两个战士打先锋，悄悄地把日军哨兵解决掉，两挺机枪和几十支步枪死死地封住门窗。王晓明一个手势，几十支步枪齐发，20来个日军和在屋子里的20多匹军马全部被打死。打扫战场的时候，王晓明却没有找到情报里说的大批给养，后来才知道给养还没有送到。战斗是胜利了，可这时候对于王晓明来说，这场仗白打了，因为战斗的主要任务是打给养，而现在给养没打到，之前的一点点粮食却都吃完了，怎么办？这时候王晓明把目光投向了那20多匹被打死的军马，没有粮食，马也是粮食。于是王晓明就指挥战士们把那20多匹被打死的军马的马腿卸了下来，死马带不走，马腿总能带回去吧。就这样，10几个小伙子肩上扛着马腿撤回了山林。1936年的治安肃正计划实施之前，不管是枪支弹药还是衣服粮食，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得到。 但是1936年以后，尤其是到了1938年，钱已经买不到这些东西了。我们这里有一本书，里面提到了当时的情况，来看一下。这本书是沈阳军区的张正龙写的，名字叫《血冷血热》。书里面提到这样一个情节，1939年6月21日，冯仲云关于部队在下江活动、供给干部等情况给金策等同志的信，里面说，现在所谓军事活动，实际不过是以军事力量去解决给养和供给，所谓打给养。提到当时的情况呢，还有另一份文件，这就是中共吉东省委在1940年2月的一份文件，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里面有这样的话，1938年来，游击队潜居深山密林中，与群众关系几乎完全断绝了，整天为了吃饭忙，所以当时的东北抗联主要的任务已经是为生存而战，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对抗联战士来说，活着就是胜利。人人都知道东北是一个富足的地方，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说的就是东北。既然有这么多的野物，抗联战士手里又有枪，为什么还会出现食物短缺，甚至是抗联战士活活饿死的情况呢？那是因为到处都有围剿的日军，枪声能够穿过森林，在荒山野岭传得很远，很可能会招来日军的追捕和围剿。当时的日军一方面以集团部落的方式封锁抗联战士同外界的联系，另一方面派出大量日军对抗联部队进行跟踪追击，拉网式的搜山，天上不是有飞机侦察，地上常有日伪军地毯式搜索，开枪十分危险的行为，谁也不知道森林的哪个角落有一批装备精良的日军正在悄悄靠近。1939年4月，第一军军长杨靖宇在同伪满军的一次战斗中小腿负伤，杨靖宇受伤失血，身体十分虚弱，警卫战士们都想弄点有营养的东西给他吃，让他身体早日恢复。一天，警卫员王传胜看到附近河里有大鱼，就开枪打了一大条，结果遭到杨靖宇严厉批评，为严肃军纪，杨靖宇拒绝吃这条鱼，一面是饥肠辘辘，一面看着美味在林子里溜达，就是不能扣动扳机，这个滋味想一想也很难受。但抗联战士就是在诱惑和忍耐中勒紧裤腰带继续战斗，日军的残暴并不能完全阻止老百姓对抗联部队的支持和帮助，在如此严密的封锁下，老百姓还是想方设法为抗联部队送衣送粮。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 我是赵幸福，我是全空化传承人。 为啥我有 赵庆福，1930年出生在通州盐滩村，现在改名叫新建村，祖辈都是村民。他在7、8岁的时候就上船帮忙，耳濡目染学会了船工号子。赵庆福说，他喊的号子都是祖传的，